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本周日就是双十二了，双十二是继双十一之后的又一场购物狂欢。与此同时，电商直播风头正劲，从 5G 流量、移动视频、购物娱乐化到网红经济、个人 IP 的超高影响力，一时间直播成为全社会都在关注的话题。那么双十二购物期间如何看穿商家的套路？电商直播的天花板在哪里？电商行业发展的未来格局又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聊聊电商的终局。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是由这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电商的终局》。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黄若老师。黄老师你好。 你好。 嗯，黄老师呢是中国连锁零售和电商行业的长老级的领军人物哈。畅销书作家，曾经任职啊阿里巴巴集团的副总裁，还有天猫创始的总经理啊，现在是担任这个华平投资的管理人哈。那么今天请到您。那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电商的话题。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双十二马上就要到了，双十一过后呢，另外一个这样的购物狂欢就是双十二。大家呀，在这个购物的时候，不管是双十一还是双十二，其实想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能够买到便宜的东西。那通过您对这个电商的了解哈，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管是在双十一啊、双十二啊，还是618哈这样的活动当中所买的自己心仪的产品，真的会比平时便宜吗？ 最早的时候呢，电商在搞这种大型促销活动的时候，其实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有一种说法，我们内部有个说法叫无节造节。这个是电商跟传统零售最大的不同。 嗯， 我们想一想，传统零售我们都是靠着大节日搞活动，比如说五一、春节、元旦、 对、 中秋，这都是传统的节日。 是 电商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反过来的。你像上半年有个叫618，本身就没有这个节日， 没错， 对吧？下半年有个双十一、双十二也是没这个节日。为什么要这么做？做这个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初衷就是。你会注意到电商的这些大型的所谓的购物节呢，都是在传统上我们说零售销售的淡季。 哦， 不是旺季。 还真是。 你比如说传统上国庆节是一个销售旺季，国庆节销售一过去以后呢，就赶上圣诞元旦了。所以从10月10号左右到12月20号这个两个半月期间，其实没有任何销售的刺激点。 对， 于是呢就切入了一个所谓的双十一、双十二，所以它本身大家要理解，它是一个无节造节活动，就是让顾客能够，与其说你一年的购物的神经被调动、被刺激的3回到5回，我再多刺激你几回，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消费者在这种大型的促销活动里面，是不是能够买的更便宜呢？总体上说，是的。Okay， 因为平台有平台的机制，比如说以天猫作为例子吧，它的监控就是你商家给的这个售价必须在过去30天内，至少是过去30天的9折，就至少便宜10%吧，否则你就不能参加活动。但是呢，这句话其实只说了一半。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双十一，2021年今年中国的双十一网购，总共达成的销售金额呢是9600亿。中国现在的网民、网上的这种购物群体大概是7个亿。所以你除一下乘一下，大概算出来呢，平均中国不管 东南西北大城市小地方老年人中年人、小年轻平均一个人在双十一期间呢大概花费了大概1300到1400，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嗯、对， 这不是说主持人你我们三个人一人花1000多块钱、嗯、是全国有7亿人平均一个人花了1300、1400。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回答你的问题呢可能要从两个维度来回答。第一个维度呢说这种大型的活动总体上说价格是便宜的，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特别提醒很多比较年轻的网购朋友，就是双十一双十二这种大型活动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其实在被刺激当中买了大量的非必须的甚至是没有用的东西， 嗯，因为要满减他要凑， 对，或者说、嗯、说他那个氛围，比如说前面2小时优惠多少、 啊、对对对， 最后4个钟头又给你便宜多少， 没错 对吧， 没错， 所以忍不住在那种很冲动的环境底下你去买了很多东西。 嗯，另外呢就是问题是在于现在啊，在今年双十一的时候也有媒体报道过哈，我怎么算这种算法更优惠，比如说既有满减还有提前的预付定金啊，预付定金之后呢还会有一些优惠，各个店铺也有自己的购物券，折来折去可能很多买家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算了。像这样一种营销的策略是不是就是从电商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他的一种特意的要这么去做的，故意让大家不知道怎么能够算清的。 就电商现在就各种优惠让利叠加满减预购充值，确实是搞得大家云里雾里的，它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商家它的最主要的追求是什么， 嗯， 就是销售最大化，所以呢它这个满减也好，这个比如说提前充值提前预购提前什么锁定也好，其实它都是要达到我怎么实现我的销售最大化。 嗯， 我为什么要做提前预购，哪怕说你掏了10块钱，你比如说我这个耳机是吧，售价是2000块，你只要提前掏10块钱，那我就给你抵随便讲100块，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他觉得哎，我便宜了90块我应该来做，但从商家的角度你交了这个10块钱，这个耳机假设是2000块的话，这张单子我基本上就跑不掉了，所以我提前锁定了这个销售。满减也是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要做比如说满300或者满200的减，就是说如果我不做的话，消费者可能买一个150、120就走了，那么我还是为了提高我的整体的销售额，所以各种活动对于商家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要尽可能的增加销售额，增加销售机会。 嗯， 那么从消费者来讲怎么能够做到理性呢，我觉得从我作为一个既是业界的这个所谓的资深人士，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我的分享就是2到3个。第一呢就是说还是要坚持理性消费，就是说我要的东西那肯定在这个节日期间去买是合算的，比如说我需要一副耳机，比如说我家里面需要一个冰箱，但是千万要避免就是为了凑单去买一些根本用不着的东西。 是， 你比如说说起来你们可能不相信， 嗯， 有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在促销期间去买吸尘器，可是很多人他其实没有这个需求的，吸尘器可能长得很好玩，平常580现在280你觉得很便宜， 嗯， 你这个280你买回来以后80%人可能就用不上了， 嗯，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消费。第二呢就是满减的这种政策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消费者可能不太了解，绝大部分的满减是跨店的， 对， 所以呢你完全可以比如说你在这边买2袋瓜子， 嗯， 到那边买几个手机其实都可以凑得上，所以呢你要把利益用到最大化，其实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所谓的平台的规矩。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回到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电商的终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把这本书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从我本人来讲啊，我大概是从2012年开始，因为有这么多年的线下零售电商的一些从业的经验，我就想把这些年的一些体会做个分享。 嗯， 所以呢，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就写了一些关于电商的书啊，叫做《我看电商》，这是一个系列的丛书啊。第一本《我看电商》是2012年出的，到现在呢，就是《电商的终极》是我的最后一本。作者的角度， 嗯， 可能我对这本书的这种关爱或者说这种关注度会超过其他几本书，因为毕竟是整个系列的一个总结。 嗯， 为什么叫终极呢？这里面其实体现了我的对行业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跟主持人 以及各位听众做这么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都在说零售，零售，零售到底是什么啊？当然了，业界人士可能可以谈了很多高深的理论，但是零售其实说来说去很简单，就三个词， 嗯， 人、货、场。 哦， 就零售的一切就是围绕这三个词：人、货、场。 嗯， 但是有趣的是，零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货开始。 哦， 从货开始， 它得有货。 对，而且呢，因为人类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是从商品的紧缺、稀缺走向商品的富裕以及商品的这个供过于求。 嗯， 所以在早期阶段呢，其实你拥有商品，你是最牛的。且不说像我这个年纪，其实经历过中国的计划经济的年代，那个时候还得凭票供应。 对对，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看到最多的是各地的这种超市，就是开放式的货架，琳琅满目的商品。当然，这个货我指的就是说商品要好，价格要好，那么我们就吸引用户，用户愿意去买。这个是我们称之为第一阶段。嗯、那么从货往下走，走到哪里呢？走到厂。 嗯， 就一切围绕了产做中心，产大家最能理解的是什么？购物中心。购物中心其实是一个产， 嗯、 它不是货。我们说我们到万达梦、万达购物中心，万达它是不拥有一件商品的，万达只有拥有那个几万米、哦、几十万米的那个商业房地产和商业空间。 对， 它把这个空间通过这种门类的组合、营销的这种策划，把它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但这个产让人家觉得有零售的氛围，让人家觉得进来以后我愿意。 嗯， 掏腰包，同时我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停车场啊、空调啊等等等等。 嗯， 那么这个是从以货为中心慢慢转到以厂为中心，所以在万达里面或者在无数的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它的主角其实已经不是卖商品的那个商家了，而是这个购物中心的这个运营方。 对， 所以这个我们叫厂的生意。那么今天进入，或者说二十年前我们开始进入互联网以后，你会发现零售在发生了一个新一步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就是以人为中心。这个时候厂又变成退到次要位置了。 嗯， 以人为中心。那么人为中心的表面现象是什么？就是以流量作为驱动。 嗯， 你说天猫有什么？你说拼多多有什么？它就是拥有那么多注册用户和购物用户。 对， 所以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以经营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电子商务的网上销售平台。 嗯， 所以人货场我们看到了是整个零售业态千百年来从以货为中心过渡到以场为中心，到现在以人为中心。但人为中心到现在我们看到只是一个表象。这个表象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驱动流量。那么回到主持人的问题，说为什么叫电商的终局，这个涉及到是我对未来行业的一种预判。 嗯， 预判一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我也不敢说我这个预判一定是百分之百是对的，但是我的预判是零售电商的终极一定是一个不断接近人的过程。越往这个地方走，你会发现商品的重要性、产的重要性其实是越来越淡化了。 嗯， 我需要了解你。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出个性化消费，我们提出要知道就是消费者的这种购物的习惯，就是一切都在研究人。这个时候我比如说我的包装是不是你满意的，为什么现在要做那种所谓的明星代言，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用户他喜欢这个明星，所以明星代言表面上看是一种营销，其实是不是实质，实质是我们对消费者的一种解读。我们知道消费者要什么，把这个消费者所需要的元素尽可能多的附着上去。所以回过头来，电商的终极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不断接近人、不断去研究人、更好的服务消费者的一个过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这两年来看哈，那么就是像这种主播带货呀，啊，这种网上直播呀，逐渐的兴起。那么也有人说，哎呀，说这两年抖音、快手啊，这种网上的直播带货，可能影响到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网店的生意啊。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在淘宝经营网店啊，他就说，可能这两年这种带货的方式会影响到他最初的这样生意的经营。那您是怎么看这两年突然兴起的这种直播带货的这样一种模式？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首先 直播带货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现象，30年前就有了，那个时候是叫做电视直播。 对， 今天的直播带货跟电视直播其实本质上没有明显的区别，都是一个主持人，只不过那个时候用的是电视这个节体，现在可能是用了这种现场直播的节体。 对，因为电视购物嘛。 对，电视购物， 吧 对吧？ 嗯， 当然两者之间也有不一样。为什么我拿这个电视购物跟今天的直播来对比呢？它的不一样什么？为什么电视购物吸引的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而今天直播吸引的都是年轻人呢？对吧？电视购物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更低，只有最低，对吧？都是最低价。 嗯， 我觉得有两个最主要的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最主要的不一样的地方是电视购物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所谓的个人 IP 的太浓厚的色彩。比如说，我看北京台，我看山西台的一个电视直播啊，电视购物。但今天在这个直播里面呢，它实际上是某个人。互联网其实比以前的行业相对来讲是一个更崇尚个人的这么个人 IP 的这么一个时代，是吧？张三李四，那么我是这个人，所以呢，你喜欢我，你成为我的粉丝，你接受我的推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跟电视购物相比它的一个优势。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电视购物它毕竟还是有受电视台的这种 播 放容量、播出时间等等这个限制。所以呢，就是网络直播在最近这几年就是快速发展，这点其实从这个发展的这种迈进来看其实并不奇怪。那么主持人刚刚问到我说怎么看这个现在的这种直播现象，从两个维度来说吧。第一个维度呢，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在今天所有的互联网销售对流量的饥渴，在这个时候它的一种必然的表现。所谓的流量的饥渴，就是说现在我们都知道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你的商品没人买，是你没有流量，你再好的商品没有人过问。所以这个时候谁握有流量，可能谁就有更大的主动权。那么作为一个商家，如果在网上买东西卖东西的话，他有几个获取流量的来源，对吧？比如说我买广告，是吧？我买这种关键词，我买一个固定的位置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买主播其实是一个买流量。假设您今天是主播，我是商家，对我来讲，你给我的价值其实就是流量的价值。我通过你付给你的钱，跟通过比如说我给天猫给京东付了广告费的钱，哪一个对我的性价比更好，可能我会选择哪一个。第二个方面来回答呢，就是主播直播的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拉近了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以前呢，你更多的通过图片文字的方式来介绍商品，你现在通过视频现场展示，甚至可以试吃试穿试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拉近了这个消费者和这个产品之间的距离。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电商直播他卖的都是给你的粉丝，所以双方其实是有一种默契或者一种信任感。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好的一面。但电商直播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看来我觉得是有点过热，过热导致的结果就是作为主播收费越来越高。 对， 那收费越来越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可能很多消费者是没有想到。消费者只想到说，哎，我买东西很便宜啊，你看原来100块，现在主播给我砍到60块，对不对？但他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价格被虚高了。第二，可能真正优质的产品付不起那个直播的收费。所以呢，电商直播呢越来越多的就是一些非知名的品牌，或者说我们说一些所谓的山寨品牌。为什么？因为现在行业里面有这么一个大致的比例，就是电商直播直播方拿的这个佣金、扣点、什么坑位费、链接费，乱七八糟加起来，大概占到销售额的40%到50%。 哦，这么高？ 对，所以就意味着消费者其实你掏了100块钱，有50块钱是奉给这个主播了， 对， 对吧？所以收费过高其实是一种畸形的现象，就会导致最后其实消费者其实没有占多大的便宜。那么我一直认为说，直播是一个风口，直播有拉近了消费者和商品之间的距离的这种优点，但是它的收费过高，客观上其实导致了这个行业再往下走会比较困难。 对对对，而且呢，这两年我还注意到一个什么新的变化哈。以前我们主要我们会通过淘宝、天猫、京东来买我自己喜欢的商品，后来发现哦，拼多多可以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啊，然后呢，当当可以买书，是吧？啊，不同的这样的平台它有自己的特点。 但是这两年随着网络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这些界限逐渐的模糊了。那可以现在我通过抖音，通过快手，我也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商品。拼多多也出现了很多高档的消费品。那现在我们在微信上，通过微信各个店家的链接，各个微信公号，哎，也能够链接到一些店家的这个网店上。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这种界限越来越模糊了。那么这种多家啊，很多巨头纷纷出现的一种态势逐渐的呈现出来。我不知道我这观点是不是这个有道理哈啊。那么这样一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吗？ 首先你这个观察是对的，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哪怕原来不是做电商的也会跳到这里面来。你比如说像随便讲，比如说像滴滴这种原来是做出行的，他现在也卖东西了。 对，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流量越来越贵，所以你好不容易拿到了一个流量，比如说主持人您这个 ID 或者我黄若一个 ID， 对于任何一个平台来讲就是一个流量，这个流量对他们来讲是有成本的，所以我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钱，我拿到这个流量，我要尽可能的把它货币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卖商品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妥的货币化的一种过程。货币化的方式有很多了，你打个比方，我说做广告也可以货币化，但做广告首先广告做多了人家很反感，第二广告我做了是不是满足你的需求，但卖商品不一样，反正我放在那里，你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就拉倒。所以首先第一，它实际上是在流量越来越贵的前提下，各个线上的平台希望能够实现它货币化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必然的过程。那你说这个东西好或者不好呢？要我个人的看法，大家都在争夺流量变现，对消费者来讲好处肯定是大家就拼命要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丰富的商品，以及更优惠的价格，消费者的选择权会变多了，这是好的一面。但它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另外一面就是各个平台呢，至少在零售的这个范围内呢，会越来越同质化，质量的质，同质化，就是说它的这种所谓的个性差异就越来越模糊了。 是， 你比如说若干年前呢，我本来是一个深度的这种所谓的单反相机的爱好者，那么若干年前呢，有一个专门做单反相机的网站，我是必去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很多型号别的地方买不到 啊。 可是现在我没必要去了。因为他那些所有的型号人家京东天猫都有，而且比你这个专业化的网站提供的价格更便宜，然后呢送货更及时，型号更全。我觉得这种同质化的背后，其实把一些有个性的所谓的小店，有个性的一些专业化的平台其实是给抹杀了。 那像这样的话，您觉得这能代表一种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我觉得互联网可能不可避免的会走向这个结局，这个所谓的赢家通吃，就是说哎，我是做这个的，做得越来越大，你别人很难跟我实现竞争。那么我在做完我的主业的同时，我拥有我海量的流量，海量的用户数，我可以做拓展式的经营。这个拓展式的经营对于我来讲，我的成本趋近于零。大家一定要记住，互联网上的运用，它的最大的成本，它不是我盖几栋楼，不是我要去做那些基础建设，而是什么？用户数。我一旦拥有这些用户数，我这个用户成为我的最大的一个资本池，那么我怎么去变现，我怎么使我的利益最大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那回到主持人的问题，是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强者越强，大者越大，然后呢各自之间的这种边缘的绩效呢，可能就会出现比较模糊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通过这样一本书哈，您觉得想向我们的读者传递出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首先对于业界人士来讲，我这本书想告诉业界人士，就是说未来的发展，未来的零售，未来的电商，一定是无限的趋向于消费者，趋向于人。而人跟物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人其实是随时会变化的。所以今天在互联网上的公司，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这边分享一个我的观点，那就是再成功的电商企业离破产只有18个月。因为你只要下一个消费者的热点你没有把握住，你可能就丢掉了用户。这种故事已经是不断在发生的。所以呢，就所谓的吉安思危，你要了解 而且这种了解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随时可能变化的过程。所谓的了解消费者，你今天了解了90后的消费者，你不等于你了解了00后。 嗯， 你了解了2021年的消费者，你不一定能了解2023年消费者是怎么想的。 嗯， 所以这个是对于业界人士来说。那么对于广大消费者，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消费者，大家都说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其实你也不需要做得多精明。我始终认为，就是有人说，哎呀，我是一个傻白甜，容易被忽悠被骗。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有很多傻白甜，其实是一个很甜蜜的事，不需要每个人都猴精猴精的，对吧？因为每个人都每个人的专业，做一个消费者，我完全可以傻白甜。但做个消费者，你一定要明白，就是说电商或者零售，它的成本、它的利润的构成在哪里？哪些地方你应该比较理智，哪些地方你应该可以放纵的消费？这是说作为消费者。那么作为我本人呢，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我自己从业这么30-40年的一种所谓的经历的一种总结和分享。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作为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是吧？用户是他最大的一个财富。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留住用户呢？ 预判用户的行为，这个其实很难，但这个其实恰恰就是你能异军突起。我们都在说拼多多，过去几年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就是拼多多。其实拼多多他就做对了一件事，别的都无所谓，就他预判了很多人是想不介意通过抱团的方式拿到一个更低更实惠的价格的。你现在北上广深的用户基本上都被你这个阿里啦、京东啦都抢走了，对吧？ 对。 但是还有4-5线城市的你还没有抢。那么4-5线城市的人呢，他其实不介意花5块钱买一个特别杂牌的拖鞋，但是你告诉我说，哎，你去给我拉两个人来，我一双拖鞋便宜你2块钱，他会干的。但我如果把这个营销手段介绍给你，你肯定不会干。你说我不会出卖我两个朋友为了便宜2块钱，那么这个用户行为是不一样的。某种用户行为只是针对特定的用户族群、特定的用户群体有用。 对。 那我再说一个刚刚我们聊过的例子。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统计，就过去2-3年在天猫里面，就所谓的反传统的类目是卖的最好的类目。耳机本身传统上认为是男性的用户用的比较多。 对。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女生用了。 嗯。 还有男士的美容护肤品。这些都是属于在过去几年发展最快的。那就是我刚刚说的预判。一个消费群体的行为，我们知道现在95后、00后的很多男士消费群体有美容护肤的需求。还有呢，如果再往下说的话，天猫过去几年呢，还有一个类目做得非常好，就是单人份的生活用品。什么意思呢？单人份的电饭锅，单人用的这种简易的这个收纳箱，简易的这个衣橱衣柜。为什么？因为现在单身贵族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对用户行为、用户消费趋势的一种判断。 对。但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容易， 对， 但做起来太难了。 没错，就等于是你对现成用户的分析和判断，你可能花10万块钱就可以请到一个不错的人了。 对。 但是你要预判的话，那就是对。 判断未来嘛。 对。 那您觉得如果要做出一个好的预判、正确的预判，或者说不能说正确吧，恰当的预判的话，那他都需要做一些什么？怎么去做才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恰当的预判呢？ 这是我的分享啊，不一定对。首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我是服务什么人群的，你一定要很清楚。比如说，我服务的是都市白领，或者是比如说我服务的是4-5线城市的这种城乡居民，对吧？我是一个比如说妈妈群体或者什么，你千万不要说什么大小通吃。大小通吃是你到规模做得很大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起家可以靠大小通吃去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预判自己的群体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其实你应该往下走的就是忘掉自己了，因为你是一个零售，你是给顾客服务的，你应该要了解消费者，你现在所目主要服务的这些消费者他的需求点在哪里。你不能说以我为主，哎，我是做电器的，我觉得这个电器消费者肯定需要，可是他并不需要。比如说北上广深的这个小白领，那我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在电器方面需要有一些什么功能，需要一些什么形状，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要忘掉自我，要从消费者那边来挖掘 我们产品研发、开发、定价等等等等的这一些的东西。 刚才呢您一直啊也提到了这个人、货、场这三个概念哈。那么现在我们也发现，比如说同一个品牌，它呢现在也进驻天猫了，那也进驻这个京东了，它可能也同时会进驻一些别的一些平台。打一个比方，比如这个品牌它也可能会进驻到微信的这样一个微商的一个平台当中，那我们通过朋友圈也能够看到哈。您现在说现在应该无限的去考虑人，接近人，想人的这个想法，但是不管是天猫还是京东还是微信啊，还是拼多多，它也不是同时不也是一个虚拟的厂吗？像这些不同的品牌的话，它不其实也是在各个不同的厂里吗？ 是，你这说的没错。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商品，同样一个品牌，在不同的平台，它的销售的曲线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比如说总体上讲，同样一个品牌的商品，京东的客单价就会高于其他平台的客单价。为什么？因为京东整体上的，从整体的用户体量来说，它中高收入的用户体量的占比会比较高。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品牌相对来讲，因为我们现在讲概念没有讲那么具体，就相对来讲一些比较中高端的商品在京东的销售一定会好过比如在淘宝。那么再有一个，比如说像您刚刚说的像微信，微信的用户呢其实是以单身的用户为主的，作为商家我在微信上选的产品，销售的产品要更多去做这种需求，比如说单人的电饭锅、小型的微波炉，那么容量比较大，我可能要放在更适合于所谓的家庭单元购买的不其他的平台。所以商家其实通过这种东西还是试图在了解不同平台消费者的不同的构建，它的构成，尽可能的去接近这个。 所以说您认为电商的发展方向其实还是最终的无限去接近这个人， 对， 是吧？ 对。 那么从人本身来讲，人又是很复杂的，他的想法也会不断的变化。那么您觉得接近人为什么您只用了接近这个词？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一个有点哲学的话来讲，就是说除非你能扫描我做一个消费者，否则的话你是无法百分之百来了解我的真实需求的。因为人的思想它终究是不透明的，所以我只能通过你的行为来预判你的消费需求，我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捕捉到你的消费需求，这个是不可能的。所谓的预判是什么？比如说我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我就针对这些买过婚纱的用户，我把这个用户群体呢，在一年之后我大规模去做母婴产品的销售，效果非常好，这个就是一个预判。因为我知道你这婚纱的群体在正常情况下一年以后你要考虑母婴用品，但是我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人我做了婚纱了，我就一辈子不生孩子，那没办法，对吧？所以我觉得只能是无限的接近。但是我回过头来，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以人为核心的零售其实意味着对于很多新的商家、新的平台呢是一个机会？因为你今天对这个群体判断对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你个人的生活轨迹有关系的，不等于十年五年以后你的判断还是对的。所以你的下一个判断如果错了，那有可能就会被别人弯道超车。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黄若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电商的这样的经营的理念哈。那么也分享了您在这本书当中想向我们的读者、想向大家传递出的这样的想法。好，非常感谢黄若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 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 这什么味儿啊？ 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